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2集，嚣张又跋扈。孟欣然脸绿了，秦冉的作风霸道又跋扈，青天白日里一中敢在学校圈地做这样的事，学校里的学生都还是第一次看见。其他学生看到20个人围在一起的样子，早就远远避开，不敢接近这边。秦冉分明没有过多的动作，可这一瞬间，所有还站在走廊上的人莫名的惊吓，汗毛一根根从背后竖起。秦冉来一中2个多月，虽然平日里人有些难以接近，九班人也不太敢惹他，但他们都没想到秦冉会敢这样做。目光瞥到手上拿着一根烟风神清绝的魏子航，其他人又沉默了。他们怎么能忘了魏子航之前在周边校区的凶名呢？来到横川一中后，虽然有所收敛，可那是魏子航，乔生之前都不太敢惹的魏子航，能让魏子航低头的秦冉又会简单到哪里去呢？前几天一直在下雨，楼下的路上还有着未干的水，旁边就是翻新的花坛，泥水混着雨水，有些书砸到了水泥路上，有些书直接掉到了泥里。秦冉垂下眼看着落在楼底下的书，最后又看了眼魏子航。魏子航笑笑，什么也没说，将夹在手指中间的烟叼在嘴上，然后伸手拿起孟欣然的书桌，随手扔到了楼下。咣当，这一声像是砸到了所有人的心里。从秦冉开始扔书的时候，从1楼到6楼，所有班级的学生都出来看热闹。楼下站着的20个人都是体育班那些极其不好惹的。高三午自习本来挺安静的教学楼人声鼎沸，除了5楼这一层。扔完了孟欣然的东西，秦冉又回到班级，其他学生就跟在他身后，一句废话也不敢说，都吓傻了。他们原本以为解释一下误会，乔生再调解一下就差不多了，谁知道秦冉连这个机会也不给，简单又粗暴。林思然已经趁着这个时间把他的桌椅都恢复好了，没坏的书堆在一起，坏了的书就放在一边，他正在用湿巾擦几道脚印。秦冉坐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，翻了翻几本坏了的书，有几本原文书撕裂了口子，林思然还拿了一本资料书在擦。那本资料书是之前程俊托人从京城带过来的。 冉姐，我已经让人去调走廊上的监控了。 乔生跟在他身后小跑过来。秦冉从扔孟欣然的书到现在一句话也不说，只垂着头让人心惊。乔生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选择今天去吃火锅了。秦冉充耳不闻，他只是低着头翻了一本原文书。林思然把那张票原封不动地夹了回去，纵然林思然有擦过，秦冉还是能看到上面鞋跟的痕迹，还有一些轻微的被踩过才有的凸起。秦冉虽然不太想要这张门票，但陆兆莹忍痛割爱，他还是把它夹在了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里。此时被人踩了一脚，仿佛是嫌他脏了一样，连捡都不愿意捡一下。秦冉把这张票抽出来，没说话，只是仰了仰头。其他班级里的人已经有人来九班看热闹了。学校就是这样，高三学习枯燥又无味，这种事情最能吸引学生们。走廊的声音变得嘈杂起来。魏子航在九班走廊上还没走，看到这一幕就掐了烟，准备让他们全都滚回自己的班级。秦冉拉开板凳走进去，他目光先落在走廊上的那群人身上，踢了门一脚， 闭嘴。 不到一秒钟，走廊一片寂静。秦冉目光转回班里，夏飞桌子边空了一处。 你？ 秦冉指了指夏飞之前的同桌，低着嗓音：“ 搬过来。” 那女生懵逼了，不知道怎么的就扯到自己身上了，乔生就转过头：“ 愣什么愣？让你搬过来，你没听见吗？” 说着，他就走到那女生面前，把那女生的桌子直接搬到了夏飞那里。原本孟欣然的那个位置就这么被女生给填上去了。班级里又调动了几次，位置跟孟欣然来之前一模一样，仿佛孟欣然从来没有来过这个班级一样。秦冉这才面无表情地回到了座位上，而走廊上那些来看热闹的其他人看到魏子航之后，一个个全都噤声。魏子航这个校霸跟乔生不一样，乔生只是家里有资产，而魏子航是真的见过血的。别看他风神霁月的，实际上手段狠厉着呢。一中的人宁愿惹十个乔生，也不敢惹一个魏子航。所以还没有看到九班的热闹，就又一个个的溜回班级。被班里的人询问的时候，他们只摆手，一脸神秘地回道：“ 不可说，不可说。” 孟欣然被扔到楼下的书没有人敢捡，保洁阿姨要清理的时候都被路过的人拉走了。一中谁不认识魏子航的人？敢在他手下动他的东西，活腻了。秦冉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，他把票重新加进了那本原文书，又把兜里的手机拿出来准备发信息，看到有一条未读信息，是陆兆颖发过来的。 没事吧？ 之前在校医室看秦冉走的时候表情不对，那时候没有来得及问，等他回过神来，秦冉已经走了，所以就发了条短信。秦冉看着这条短信半晌，又挠了挠头，挺烦躁的。想了好半晌，就发了两个言简意赅的字过去。没事。校医室的陆兆颖就把这条短信给刚回校医室的程俊看，让他参谋参谋。乔生搬好了夏飞同桌的桌子，又坐到秦冉前桌的男生位子上。 冉， 不知道，别烦我。 秦冉抬手把手机丢到桌洞里，趴在桌子上，不太耐烦地开口道。乔生摸摸鼻子，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，问何文：“ 为什么当时没人阻止？”“ 哎，我来不及。” 何文立马举手：“ 完全来不及，孟欣然动作太快了，我来不及。” 乔生又看向其他人，一人默默地开口道：“ 我不敢动。” 那可是孟欣然，不说家里是京城的，还是 OST 的成员，云光财团的人，乔生敢惹他，可他们普通人哪里敢呢？林思然刚刚帮秦冉擦了桌子跟凳子，手边的白色抹布沾了灰，他看了一眼趴在桌子上的秦冉，就拿着抹布去卫生间洗抹布。夏飞看到林思然离开，想了想也放下笔跟着一起出来。卫生间里，夏飞吊着的心终于松下来，他走到正在洗抹布的林思然身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 林思然，你今天有点帅啊。” 林思然这会儿也才回过神来，不由摸摸鼻子：“ 有吗？你没看到乔生都被你怼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吗？” 林思然低头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 我当时就是气急了，肾上腺素飙升。” 搁在平时，他是绝对不敢这么对乔生说话的。 不过这样把事情闹大没问题吗？ 夏飞忧心忡忡地开口：“ 那可是孟欣然，冉姐现在是不是彻底把他得罪了？” 林思然听到夏飞这么说，淡定地开口道：“ 乔生在呢，还有他装得太过了，搞得就像是我们不知道京城格局一样，他还以为自己是格格呢。” 公主病太严重。夏飞拧开水龙头洗了洗手：“ 可我们本来就不知道啊。 哎，还有， 冉姐书里的那张门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 夏飞想了想，转头朝林思冉看去。 冉姐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 这件事奇怪就奇怪在秦冉还真有一张表演赛的门票，这门票极其难得，秦冉又不是 OST 的粉丝，夏飞真的想不明白秦冉哪里来的门票。林思然就侧头看了他一眼，有些一言难尽，这些人都是健忘症吗？忘了秦冉前段时间连妍希的整套专辑都弄过来的事情了吗？那专辑能集得这么齐的，除了妍希没有第二个粉丝，这比拿到一张门票要困难得多吧。高三楼是学校重点看护楼，发生了骚动之后又有这么大的情况出现，自然是惊动了一些老师跟教导主任的。高三书很多，孟欣然的书被扔了一地，影响不好，但老师们一听说那是魏子航让人弄的，没胆子来收拾。不过惹不起魏子航，他们还是能找秦冉谈谈的，只是想想又怕影响秦冉身心健康，最后只能去找丁主任。比起他们，丁主任这个有校长罩着的能够震慑到魏子航。丁主任本来是要处理这件事的，一听主谋是秦冉就没了动静。这姑娘不简单呢，尤其上一次李爱蓉事件过后，丁主任发现校长跟那姑娘似乎也是认识的。他沉默了一下，然后开口道， 这件事你们先别管，我问过校长再说。 几个老师面面相觑，都能看到对方眸底的震惊，没想到这件事到最后还要牵扯到校长身上。等出了丁主任的办公室，他们才有些庆幸，好在之前没有随意插手，而是先找了丁主任，现在看来连丁主任都不敢随意插手啊。办公室内，丁主任直接打给了徐校长。 你说秦冉把孟欣然的书从楼上扔下来了，还吩咐人看着不准让人捡。 徐校长把手中的茶杯放下，清了清嗓子。 是。 那他估计是等着给孟欣然看的，他不是那种比较疯的人，那个孟欣然肯定是惹到他了。没事儿，这件事不要管，先把这些书放两天，再让人收拾。 两天？ 就是很久没有看到他这样了。 丁主任觉得，他似乎从徐校长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怀念。学校里没有人管这堆书，孟欣然的书就这么放着，沾上了泥水，也有一些被风吹着散了。他的桌子落在水泥地上，另一边还有孟欣然的限量版包，也全是泥水。孟欣然在咖啡店坐着，直到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第三节课的时候，他才拿了包往学校走。走到高三教学楼的时候，他发现楼底下一片狼藉，落在泥地里的限量版包包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面色一变，不顾泥土走进去，就看到了地上沾着泥水的包，里面还有一支前几天他刚买的口红。孟欣然有些不敢相信的，缓缓的又低头拿起了一本落在脚边的书，翻开第一页，上面是自己前几天刚写上去的名字。似乎有人听到了消息，高三楼渐渐有人伸头往下看，孟欣然脸色彻底绿了。底下这些书还有被扔到一边残缺的桌子，他怎么也能猜到这些全都是自己的。他孟欣然连书带桌子都被人明晃晃的挑衅的从五楼扔下来了，脸被人拿到脚底下来踩，这方式跟他今天中午把秦冉书桌踹倒几乎一模一样，孟欣然都不用多想都知道是谁。他面色阴沉着，心中的怒火几乎无法控制，翻出林奇的电话拨出去，他几乎咬着牙开口道， 姑父，你那个妓女偷我的门票，我没有说什么，只要她把票还给我，我也不准备上报学校。 可是他竟然恼羞成怒，把我的书桌从五楼扔到楼底。你问问你现在那个老婆，这就是他们家的教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